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弯曲曲的那个路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明白

冰封大地的时候，你正遇着生机天；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一带给人间。啊，牡丹，啊，牡丹，你把美丽一带给人间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排成队， 我们在二泉更希望，我们在当地撒点汗水， 把一船的风声，把一船的欢笑， 那块麦子它棒棒，等我们收成云归。 白云是神域的面纱，你

桂花，塞的玛利亚，可爱的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